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05集《秘密研究员》上。现场大部分人都没有反应过来，这个陈教授喊的是陈淑兰，两个人风姿特秀，开着的车不太像是普通车，尤其那个车牌号更是摄人。秦闪看着魏子航跟潘明月进去，才侧了侧身，眉眼停愣地看向这两个陌生人。找我外婆的。 如果你是陈淑兰教授的外孙，那我们就没有来错。 年长的在四周看着，回答秦闪的依旧是中年男人。这会儿身后宁晴等人终于听明白了，这两个气度不凡的人口中的陈教授就是陈淑兰。林老爷子目光大震，他看向身边的林奇，压低声音， 那陈淑兰是个教授？ 林奇的瞳孔也缩了一下，他看着那两个京城来人摇头道， 我查过资料，上面并没有显示雨儿她外婆是个教授。 他在给林锦轩选后妈的时候，条件其实很苛刻，第一就是言明对方不能再生育，第二就是家庭背景干净，根本就威胁不了林锦轩的那种。所以他查过不止一次宁晴的资料，背景干净的不行。宁晴这个人比较市侩，林奇也看出来，可就是这样的人才明白，要想在林家站住脚，就要抱紧林锦轩的大腿。这一点宁晴跟秦宇做的都在林奇的预料之中。如果当初他查出来陈淑兰是个教授，不一定还会把宁晴娶回去。说到这儿，他看向宁晴，却发现宁晴跟穆莹两个人的脸上都是丝毫没有掩饰的惊愕。 你也不知道你妈的事情？ 林奇低头看宁晴，宁晴摇了摇头，心里慌乱得很。他主意大，初中跟高中都不在宁海镇上的，对陈淑兰跟他爸爸的了解也就停留在他们在工厂打工，基本上早出晚归的情况。别说宁晴了，就连木南也十分惊讶，他不由看向秦冉。秦冉看着那两个人，似乎是笑了笑，然后侧眸，眉眼挺斜睨的说，我外婆是陈淑兰。一直看着周围的老人终于停住了目光，他眯着眼睛看了秦冉一眼。他穿着一身中山装，眼谨肃穆，眉眼间威势避嫌。 那我们就没来错。 请问两位是？ 宁晴终于反应过来，他忍下心中的震惊，看向那两个人，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被秦冉打断了。京城的。秦冉伸手把胸前有些歪着的白色绢花扶正，看着两人风轻云淡地问道， 嗯，我们是。 那抱歉，两位请回吧，我外婆说了不见京城人士。站在老人身后的中年男人刚要开口，秦冉又说话了。他点点头，然后侧身挡在了出口中间，声音慢条斯理地说道。两人的面色闻言都变了变。 冉冉，你怎么这么对待客人？ 宁晴看了秦冉一眼，然后转身十分抱歉地看着那两个人。 抱歉两位，我女儿不懂事。 说着他就要请两个人进去，秦冉一动也没动，也没让路。他抬了抬眸，是宁晴从来没有见过的血色，一字一句寒凉彻骨。你想要把外婆的葬礼走完，就别动。 程木。 说完秦冉也没看他们，直接一声。程木跟江回的人一直在不远处，听到秦冉的声音，他带着三个人走过来，一张硬汉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，很冷地朝三人看了一眼。三个人一字排开，挡在了进口处。三个保镖不说，江回对江冬夜跟程俊也不来虚的， 派过来的人都是他手底下经过了特训的精英。程木虽然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但作为金木水火土中的一员，他的实力就算是特种兵也比不上。四个人的威慑力让宁晴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。两个来自京城的人面色一变，中年男人深深地看了秦闪一眼。 你这女娃娃，可知道这位是谁？ 他说的是他身边站着的老人。明眼人都看出来，这两个人，尤其是那位老人，不好惹。宁晴脸色变了变。 冉冉。 与此同时，身后一道轻缓的声音传来。 方院长，好久不见。 随着声音，所有人的目光下意识地朝那个方向看过去。雪下了好几天，今天还飘着小雪。他穿着黑色的长呢大衣，到膝盖，扣子没扣，里面是黑色的衬衫，脖梗上松松系着灰色的围巾，手里撑着一把黑绸伞，走得不慢，却平白给人一种不急不缓的从容感。走得近了，能够看到那张生得极好的眉目在血色的映衬下愈显华丽。来人正是程俊。他这张脸，别说放在云城，就算是放在京城，能认出来的人也不多。然而从下车一直就很淡定的负手而立，穿着中山装的这位老人方院长，看到程俊那张脸的时候，面色终于变了变。 程少，你们程家也要参与这件事？ 他抿了抿唇，声音有些沙哑，让人听得非常不舒服。程俊把伞递给秦闪，闻言侧了侧眸，看着方院长的目光又轻又淡，语气似乎是散漫得很。 你今天要进去，那我就管了。 方院长看着程俊，程俊不退不让，他拉了拉脖梗上的围巾，风雪里那张容颜胜极。三分钟后，方院长一句话没说，转身跟中年男人离开了。这两人出现的突然，离开的也突然，车子很快就驶离了这里。程俊看了程木一眼，程木点点头，表示记住了车牌号，已经让人去查了。 人都来齐了吗？ 程俊低头看着秦闪，秦闪把伞收起来，点头，眉眼垂着，没有多说。程俊把伞拿过来递给程木，然后拉着秦闪的手腕往里面走，只对程木淡淡地吩咐了一句。 你站在外面接待其他人。 路过木南身边的时候，程俊顿了顿，他似乎是思索了一下才开口道。 你跟着程木。 两人从头到尾说着话，似乎没有看到宁晴这行人一样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